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 笑嘻嘻，随着剧中人忽悲又忽喜，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他呀他自己。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如你，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恰恰恰，人生就是戏，看不完的戏，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气，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个个是戏迷。 I'll say goodbye to love. No one ever cared if I should live or die.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hance for love has passed me by, and all I know of love is how to live without it. I just can't seem to find it. So I've made my mind up, I must live my life alone. And though it's not the easy way, I guess I've always known I'd say goodbye to love. There are no tomorrows for this heart of mine. Surely time will lose these bitter memories, and I'll find that there is someone to believe in and to live for, something I could live for. All the years of useless searching finally reached an end. Loneliness and empty days will be my only friend. From this day love is forgotten, I'll go on as best I can. 零时十一分，床前未关灯，仍回味歌中一杯暖香槟。庆幸某人联同门外细雨，无言含泪送吻，是夜为我添气氛。零时十一分，门前在宵禁，难平静的心比主角天真。留下来等到世界灯火都转暗，还在最暗处听候谁的吻，让了最好的岁月去等。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关了每个心神，转播这个吻，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为我解解困。零时十一分，仍然心不忿，仍然在空等，等足这一生。与别人将我过去写进这个吻，何时语气却带预言口吻。用了最好的岁月去等，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关了每个心神，穿波这个吻，有旁白声音讲我的伤感，为我解解困。最好的岁月去等，浪费了多少节日气氛，永远应约光临，只得这个吻，如流落他乡之际，终于故知找到至亲一等，继续再等，命里那一位却未有走紧，关了每个心神游，重播窝心的歌韵，激动人也断魂，当作沦落里的秘密。 之中，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那是当我真正爱过了以后，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请给我一个拥抱，不要拒绝我。谢谢你曾经爱我，种种伤心是已不堪诉说，如果不愿想起，也不为了隐藏过错。谢谢你曾经爱我，只相同的情感可会再获得，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如何被爱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

疼爱到底时候是如此的陌生，冷冷的冬夜雨落，没有一个朋友。那天偶然遇见你，我内心好激动。自从离开了心爱的小镇，周遭尽是一片寂寞。把你的电话住址给我，让我们有个孤立的联络。请不要忘记成长的过程，也不要在浮华中淹没。等待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已成就，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等待有那么一天，一切都已成就，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

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快快乐乐想

醉，仓皇的脚步我不醉不归，朦胧的细雨又朦胧的美，酒再来一杯，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离开你是否是宿命的罪，刺鼻的酒味我浑身欲裂，嘶哑着我的眼泪，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一到了尽头无法再回头，我不是全都想过，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相信相信我自己，肤浅而枉然的我，痛苦的人，今夜的寒风将我心撕碎，长风的酒我不醉不归，朦胧的细雨又朦胧的美，酒再来一杯，爱上你从来就不曾后悔，离开你是宿命的罪，是你的酒味我浑身欲裂，嘶哑着我的眼泪，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是否我对你还有些依恋，无法再回头，我不是全都想过。 现在是北京时间。